起又潮落，风不起浪汹涌，你游来游去有什么？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，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。 未必有彩排，站擂台，曾经期待多一点的爱，后来明白每个存在在乎够痛快，不再奖牌。我相信相容不必加工，爱大于成功。 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？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！